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总统彼得亚德维班达里14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，电文表示，代表尼泊尔政府和人民，并以总统的名义，热烈地祝贺金正恩同志在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四次会议上，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。电文还表示，祝愿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，祝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争取和平、繁荣和幸福。